过电影《天下无双》的朋友一定对影片中王菲和梁朝伟的表演记忆深刻。影片中他们演唱的《喜相逢》是很好玩的一首歌，轻快俏皮的对唱，低沉的乐器伴奏，关键是歌曲的曲调借鉴了古老的黄梅调，听起来别有趣味。 好兄弟，今夜与你喝个够。 与龙歌成兄弟，千杯不醉乐悠悠。楼台清水月当空，酒逢冤家又何求。 好兄弟喝一杯，人生梦醒再回首。百年好酒千杯少，哪怕老板要我走。 管我嘛事儿啊！ 好朋友，酒逢知己千杯少。只恨时光太匆忙。 把龙歌 举目瞧， 那太阳一亮又一双，日夜更替金相随。 金相随， 相会相映如我俩。 星星一双双， 原生态歌曲这几年格外走红，不少流行歌曲中也增添了原生态因素，流行的曲调和原生态交融，产生了动人的效果。在歌曲《火把》中，何静就带着花环唱着这个俏皮的歌曲，熊熊的火把映照着人们笑意盈盈的脸，火苗跳跃的身姿让人们对神秘而唯美的云南产生了无限向往。 光照着我的脸，很啊怕你看我看不见。 记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发现融合之美。刘洋和2008可能是这几年最热门的以民歌为蓝本的流行歌曲，这首以 R&B 曲风为主，融合了传统中国湖南民歌的曲子，音调优美，画面感很强，同时对中国的文化歌曲民歌进行了重新的挖掘。 和阿里山桃花村小朋友合唱的《小星星》是一首很简单的歌，虽然歌词很少，重复的部分很多，但这并不影响这首歌的好听程度。各种反复演唱的一句话朗朗上口，让人心情变得很开阔，这就是带有民歌风味的歌曲的魅力，希望它能带给你一份好心情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天上的小星星在夜里很美丽，就像你的眼睛亮晶晶，我们会在一起，因我已经深情，唱歌要很用力，那个很用力，月亮就是我，照亮你的心，温暖你的心，你是小星星陪在我身边，永远不分离，嗨哈哈用力，月亮就是我，照亮你的心，温暖你的心，你是小星星陪在我身边，永远不分离，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
FM 1073 AM 1026